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变好了。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崇文小学的段卢山，是我们学校阳光合唱团的一员。课余时间，我喜欢读一些适合小学生的经典书籍，因为读书让我看到了自身之外广阔的大千世界，丰富了知识，开拓了眼界，陶冶了情操。今天我想给大家诵读的篇目是冰心奶奶继小读者书中通讯时的节选。有一次，幼小的我忽然走到母亲面前，仰着脸问妈妈，你到底为什么爱我？母亲放下针线，用她的面颊抵住我的前额，温柔的不迟疑地说，不为什么，只因你是我的女儿。小朋友，我不信世界上还有人能说这句话，不为什么这四个字从他口里说出来，何等刚决，何等无回旋。他爱我不是因为我是冰心，或是其他人世间的一切虚伪的称呼和名字，他的爱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我是他的女儿。总之，他的爱是摒除一切，服侍一切，层层的挥开我前后左右所蒙罩的，使我成为今我的元素，而直接的来爱我的自身。假使我走至幕后，将我20年的历史和一切都变更了，再走出到他面前，世界上总没有一个人认识我。只要我仍是他的女儿，他就仍用他坚强无尽的爱来包围我。他爱我的肉体，他爱我的灵魂，他爱我前后左右，过去、将来、现在的一切。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焕安老师。李老师，中午好。 哎，你好，中午好。 李老师，在我们环球旅行家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不知道您给大家带来了哪些跟旅行相关的天气的介绍？ 今天我要介绍一下，首先是欧洲的天气。欧洲的天气呢，今天应该大部分地区都是处在气温的一个回升当中，比如说像巴黎，还有这个伦敦，今天的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20度了，而且罗马现在更难一点的就可以达到26度上下了。 终于回了点温了， 这个回到温暖的时候了。但是北边呢，北欧呢，未来两天还是有雨雪的天气，气温也还是比较低。但总体来说，欧洲大部分是处在一个回暖，这个天气呢也是比较平稳的一段时期。应该说， 春季旅游最佳一段时期，现在也是回到它那个位置上了。 嗯， 那么对于北美来说呢，东部地区像美国的东部还有一些小雨，但总体来说气温呢也并不太低，基本是在15度上下，那比前段时间要明显的回升了。 嗯， 但是像这个加拿大的东北部，那未来两天还是报了小雪，气温基本上是在0度上下了。 哦， 那么回过头回到咱们亚洲，亚洲对于日本来说，因为这个它现在正好是一个暖高压在控制它，所以它这个气温呢也是回到了20度。 嗯， 这个明后两天它是有些像中部地区报，像东京报点小雨，但是降雨的时间都不会太长，暂时的降雨，对于旅游来说也算是一个好天气。 嗯， 那对于东南亚这些地区来说，尤其是泰国这个旅游的热门的地方，最近呢一段时间主要是降雨比较多，但是都没有大雨，主要是小雨天气，比较湿，高，这个温度呢也比较高。现在虽然是下雨，像咱们北京下雨，温度一下就下了，对于它来说，下点小雨，温度这个还是比较高，基本上是在33到36度，特别的湿。天气情况大概是这样。 好的，谢谢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旅游方面的天气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程，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周四的达人订阅号，今天又迎来了一位全新的达人，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在我们介绍今天达人之前，先来说说天气情况。刚才这个天气连线的时候，专家也说到了，部分地区已经回温了，特别是我们关注的欧洲的一些地方。 对， 像袁一原来曾经我们老是提到说英国啊，这个意大利这些地方，英国确实雨比较多啊。最近的时间呢还好，这两天呢应该刚才根据气象专家提供的数据，应该是在20度左右了。全球应该这个回暖，特别是北半球迎来了一个比较良好的春天的这种这种感觉。 可是北京好像周六就又要降温。 降温，对对 对。但是这个降温我们知道它回一下就会升得更快。所以大家注意增减衣物。说到天气，我刚才一直在说北半球就是这样。咱们每次到春天就是挣扎挣扎再挣扎。最后一下热起来。 感觉特别不想入夏一样。 是。但是最后也快啊。 对。 从你这个穿夹衣到那个穿短袖非常非常快的速度。但是南半球，特别是我们说到可能相对于离赤道比较近的地方，一直都是北半球的人们到某一个季节的时候趋之若鹜的地方，特别想要去感受一下那儿的好天气。 是，那边好像天气从温度上面感受不是特别明显，可是从动植物的变化上是可以感受到一年四季的分别的。 这两天你很关注农作物的生长， 很关注动植物，对， 什么种地啊，养殖啊， 对， 你是在看农业频道吗？ 畜牧业啊之类的。 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就是动物和植物，尤其是动物啊。我们说的动物大迁徙，大家都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特别的棒。来，我们欢迎一下今天的达人。刚才你说了全新达人，因为他是农历狗年本年度全新的一位达人。 对，今年还是第一次踏进我们环球旅行家的直播间，欢迎一下也是老朋友刘征。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詹布 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征。 哎呀，这就中间加了一句、啊、 不是剪布是什么东西，能不能翻译一下？ 剪什么布啊？ 剪什么布？石头剪子布是吧？就是斯瓦西里语，你好的意思。嗯， 斯瓦西里语。 斯瓦西里语。 哎，这一听这个名词啊， 哇，高级。 来到南半球， 你学过的吧？ 没听过。 刚学的第一句是吧？ 对对对对。 斯瓦西里语，我们经常在有一些旅游的一些片子当中、嗯，或者在这个电影里面。我经常听到叫斯瓦西里语， 斯瓦西，尤其是在非洲，在南部非洲、东部非洲，使用率还是蛮高。 哦，在那个地方使用的语言， 对， 你多说几句 啊，好吧。Mimi Apanda Africa， 哎呦，我 是欢迎来到非洲的意思吗？ 是我爱非洲的意思。当然，你也可以把后边后缀换一个 Mimi Apanda Kenya。 哦，哎，你说 Panda， 我们经常会提到说，对熊猫有个称呼，好像是这样的啊。 哎，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原来在老歌里面经常听到有一些关于，我不知道是不是相近的意思啊。比方说 Naku Panda Naku Panda VV， 这是 Beyond 的歌里边、嗯、你刚才唱的狮子王里面那个、 哎、 对吧， 这也是 对 啊， 对对、嗯、然后这些词语其实在很早就提示我们、嗯、这种语言挺可爱的， 哎， 非常有意思， 所以一下子就可以抽离到马上去了非洲大陆大草原的感觉就来了， 归来的刘征、 嗯、 晒黑了不少、嗯、 刘征去世应该是在上个月的事儿是吧？ 对，我三月份的时候、嗯、实际上是到了东非的肯尼亚，然后这一次的旅程也其实是非常的精彩、嗯、 啊，这个肯尼亚去的朋友呢一般都是奔着动物去的， 嗯 啊，刘征你这个季节是合适的吗？ 其实大家都知道肯尼亚，一想到这个名字的话可能都会想到动物大迁徙， 嗯， 那动物大迁徙实际上是每年的六月份开始， 六月份开始， 对，六月份六月中后左右就开始，一直到九月份之前。 那你在人家搬家之前这么长时间就去了， 对， 提前一个季度就去帮别人、哎、 所以其实我 搬家 搞屋子吗？ 所以我其实还是有一个反季节的这个旅行啊。当然其实在当地来讲这个三月份的去肯尼亚也算是一个叫小迁徙的过程，因为这段时间的话、 嗯、 它已经是有一个雨季的来临、 嗯、 所以等于也是过了一个大旱季、 嗯、 那这段时间也有动物和整个植物的复苏， 嗯， 可以看到很多。 刘征的这句话就提示了我们，其实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请到过一位来自非洲的专家，跟我们聊到非洲的时候， 嗯， 我记得很清晰的记得他告诉我们迁徙这件事情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 嗯、 哦， 而且其实每天都可以看到动物，它们有小的搬家的过程， 嗯， 而这个大迁徙是大家瞩目的那么一场浩大的宏大的运动， 而且这个在国人就是可能概念当中啊、 嗯、 一提到去非洲去肯尼亚可能就是要去看迁徙， 对， 但实际上真的不然，如果你想去看动物随时可以去非洲， 嗯嗯嗯，经常听那个电视片里怎么说的，马赛马拉， 哎，大草原啊，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真的是你不到马赛马拉你不会觉得我们的渺小。 嗯，刘征原来去过非洲吗？ 这一次应该算是我的第二十次或者第二十一次到非洲了。 第多少次？ 对，因为我的旅行大概从十几年前开始，第一次的出境的脚步就涉及到了非洲大陆。 天哪！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03还是04年。 你原来做的是哪一种生意？ 是迁徙的生意。对， 一提到非洲，其实因为我们老有这种、 嗯、 我们的上一辈人老有这种概念、 嗯， 我们跟非洲的很多国家其实是叫援建国家， 嗯， 这种友好的关系 是 保持了很多很多年。 对， 那到现在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我们的企业 嗯 都在非洲有它的分支机构， 没错， 对吧，啊，包括其实提到非洲、 嗯、 大家可能还有一些印象是关于我们的一些新的影视作品， 你、 嗯、像战狼当中我们也涉及到了非洲， 对 对 对，北非西这个摩洛哥的 对对对 采景地， 所以你对非洲其实很多年前就已经接触过，很了解了， 我其实是 老非洲人了， 应该说是有情缘啊。就是、嗯，我记得当年03年可能非典刚过后，那个时候大家还谈着旅行色变的时候，我就已经踏到非洲的草地，就是这个 草原 大陆上了、 嗯。 然后第一次到非洲的时候，那种感受就是觉得这个地方的人怎么那么的纯良，然后你可能一次简单的招手就会换来他们的一段即兴的歌舞， 嗯 嗯， 就是这样的这个热情，它打动了我，所以可能后来十几年当中，就是不能叫一。就是不厌其烦吧，我觉得真的就是那个地方，他 你还是挺喜欢 的，吸引着你， 嗯， 没错， 这、 嗯、 舞蹈都学会了吗？ 哦，你给我来段音乐，马上。 刚才斯瓦西里语就证明你确确实实还是有感情， 有感情，对对对、 嗯， 非洲是一个可以说爱的地方。 那肯尼亚呢？对你来说熟悉还是陌生？ 肯尼亚实际上之前也有去，但是这一次实际上我更想跟朋友们介绍，因为以前大家来到肯尼亚，可能在内罗毕，可能待的时间并不长， 对对。对 作为转机啊，去马赛马拉，去其他的博格利亚、嗯、啊咕噜可能就走掉了、嗯、但这一次的话实际上其实内罗毕还是有很好玩的，比如说有这个小象孤儿院，然后还有这个长颈鹿公园、 哦、 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联合国的这个 有机构在哪儿 机构所在地、哦、我觉得这些地方其实都可以让大家在内罗毕多做一些停留、 嗯、内罗毕是你这次的一个重点。 他这次内罗毕、嗯、我看你朋友圈发的哈、嗯、包括纳库鲁、嗯、还有马赛马拉是不是也应该去了， 对，马赛也有去到， 你基本上这一程走了得有好多个城市， 对，其实这一次走的地方还真的也不算太少。 嗯， 尤其我觉得怎么说，我还去到了一个非洲人跑步的圣地，叫做 Eaton， 这个地方是全世界最为知名的马拉松运动员的这个圣地啊， 集训地， 然后他这个地方也是、啊、怎么说，马拉松的世界冠军，算是他的一个特产。 哎哎，这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你可以看到，其实，在咱们的很多国际比赛当中，嗯、特别是马拉松、 嗯， 特别是像这种长跑的比赛当中，来自非洲的朋友是占据优势的， 非常多。 我还以为他们随处就跑了，原来他们有集训地。 他们有集训地，而且这个 Eaton 这个地方，其实应该说在国际赛事上也都是非常的知名。我记得2005年的时候我看过一篇报道，就是全世界排名前13的世界最好成绩， 嗯， 肯尼亚就占了12席、嗯、 就是这个国度是一个马拉松的国度。 没错，另外一席被他的邻国埃塞俄比亚的一个选手，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深色皮肤的朋友们，他们在马拉松的那个团队当中，他们在那个军团当中是跑在第一第二军团里面 的，真 的 真的是。而且我这一次也非常荣幸跟着他们一起训练、啊、然后我也跑了大概十几公里。 你平时是一个跑步的人吗？ 我平时其实户外的锻炼应该说最多的可能也就是跑步，但是在国内如果要是大家休闲跑或者什么，也就是五到十公里的一个距离， 对对对， 突然一下加强到这个强度，我自己其实也有点肝颤啊。 嗯嗯嗯， 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黑哥们站在面前，大家一块就是起跑的时候，心里也忐忑不安。但是好在我觉得他们挺给面子的，前几公里的时候还行，我一直在队列的前方啊。然后等到最后，我记得因为中间我实在跑不了，他们是这样，就是一天的训练量啊。 嗯。 是在40公里，也就是一早 每天跑全马 差不多这样的距离、嗯、它是上午一早跑一个20公里，然后等到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再跑一个20公里。 好可怕。 对，我早上没起来，然后这个下午跟着他们跑了一下、 嗯、 跑了一下，然后到最后冲刺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真的很给我面子，就是你先跑 停下来等你说来你先， 真的是 我让你一狙一马一炮 大概就是这种情况。而且我觉得就是怎么说，他们也是那种，我们虽然是在非洲，他们是一个训练的过程，但是你能感觉到就是自然的天性那种，还有那种顽皮的阶段啊，比如说你跑着跑着，你突然会，哎，怎么又多俩人？再跑着跑，怎么又少俩人？不是他们跑不了了，是他们可能半路，哎，想回家了，回趟家，然后半截又再 回来， 又接着跑， 回来还能跟上你， 回来还能跟上啊，特别有意思。而且就是我这次跑的过程当中，还真的是有当地的这种奥运会的冠军，还有一些就是比较知名的运动员在一起，我觉得也跟他们做一个简单的训练交流，自己也挺荣幸的。 下一届奥运会就看你的了，你都到了那个马拉松圣地去训练了。 对， 刚才说这个非洲的，你的这种印象真的突破了我们一般旅游的概念啊，因为我们很少有人会提到这样的一些项目。 是， 包括你刚才说内罗毕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来了，内罗毕大家有没有印象，或者说你在有些作品当中看到过没有？我提示您一点，在《盗梦空间》里 啊， 在《盗梦空间》里有一个重要的场景，你有没有印象？是这样，他们在一个那个造梦的一个馆子里，就是这个地方是到处都是跟做生意似的，大家都在那做梦的啊。然后突然之间他们要追逐，他被追逐的时候怎么跑掉的？跑到了两个建筑一个非常狭窄的地方。他跑过去了，那胖子夹在中间追他的人跑不过去，后来他们上了车走掉。那个城市就是内罗毕。那因为在当时就字幕非常清晰的打了内罗毕，肯尼亚内罗毕这几个字。 对，所以就是说还有很多就是影视作品也是在内罗毕来取景。我觉得就是包括大家提到内罗毕，可能还会想到东非的一些，比如说饮食，尤其东非的咖啡，也是非常的有名。所以就是大家到内罗毕的话，其实也别忘了喝上一杯咖啡。 这个说的 纯的啊， 这个咖啡在他们那儿 应该怎么讲呢，原来最早说阿拉伯人嘛，把这个咖啡怎么带到世界各地、哎、其实非洲的咖啡是非常有特点的， 很有名。 对、嗯、 对，而且它是原产地，包括就是今天说到东非了嘛、嗯、就它邻国埃塞俄比亚其实也是， 对，我们一提到这样的东西， 对吧？就像宜家雪菲，那其实原产地都在东非的，在埃塞俄比亚。 现在明白了，你做的是这个生意 啊。OK， 我 所以那这个城市，它也有它市井的一面，它也有很多像就集市啊， 没错， 什么咖啡馆啊，等等等等。 对，尤其白天的时候，大家可以去一些市场，然后晚上的时候还可以去酒吧坐一坐。因为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到非洲晚上去酒吧安全不安全，其实至少在内罗毕这个城市，我觉得有一些繁华的地方大家还是可以走一走。包括就比如说一些餐饮吧、歌舞吧什么的、还是比较的安全啊、而且就是我可以推荐一个地方，其实就是在这个联合国所在地，其实它是联合国非洲的总部。应该也算是联合国设立在第三世界国家唯一的这样的一个总部，就是在它的这个附近，其实有很多像我们老经常说的白人啊，或者什么，在这一带活动，所以相对安全。 它会有很多文化交融的东西， 对，有一些文化交融的东西，而且内罗毕是这样，就是它到下班点的时候的这个堵车啊，其实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北京，所以 车多吗？ 是因为道路窄呢，还是因为 对道路它不是特别的宽阔，然后但车辆也真的是不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很多人宁愿加班儿，我 错峰车行， 错峰车行，然后甚至就可以先把晚饭吃了再回家，就大概这种情况。 这听起来很像是 CBD 这些人干的事儿，是吧？ 还挺洋气的哈。 因为咱们这边正好 CBD 离使馆区也很近，对，这样工作氛围非常浓，对吧？ 跟情况一样， 很像，格局很像，对。 真的是，而且就是刚才提到的去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总部，其实也可以去做参观的，只是说个人的像 FIT 这种背包游客可能要过去的话。提前要做过预约、你最好找一个当地的比如中资公司啊、或者是当地的地接社啊、机构、做一个这种提前的预定、我印象里应该是十几美金吧、我当时好像是花了15美金、 参观的费用、 参观的它里边其实还包含一个讲解、这个非常好，因为它就是整个的联合国的人居署和这个环境署就是在肯尼亚的内罗毕、所以里边你在整个参观过程当中，你还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种就是艺术家利用环保的这些材料制作的这些雕塑陈啊，其实还可以看。 其实它是有陈列、有展览的， 有展览的，而且你还可以到这个就是会议大厅，就像我们看那联合国总部有那种会议大厅，很壮观的，可以去看一下。对， 刚才说到这个联合国，说到在非洲的这样的机构，也说到你刚才提到的中资机构。我们说在中国人现在在非洲，尤其在肯尼亚这样的国度当中，其实分量还是蛮重的， 真的 啊，有很多这个交流和合作的地方。你的感受在那里，对于中国人而言，这个国度亲近吗？有这种感情的这种纽带吗？ 我觉得不但有，而且非常深。就是我们经常出去旅行嘛，在世界各地。可能很多时候到一些目的地或到一些国家或到一些城市的时候，你会觉得有距离感，然后你会觉得就是需要一些时间跟这里的人跟这里的景然后去做一些磨合，但如果到了非洲大陆，你会觉得很容易就可以跟这个地方的人景然后结合在一起，包括这个地方的美景，你很容易就会用那种像 amazing 啊什么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但这里的人实际上是更为特别，他们的微笑，然后他们的为你的这种服务，然后包括怎么说，就是哪怕是一个简单的握手，你都会感觉到哎，他看到你也是他的一份激动的那个时候，你就会被感染，会被点燃， 界面友好 真的是非常的那种无距离的零距离的那种友好。 听到刘征讲非洲的故事，我觉得是完全是一个不同的感受哈。 对，我觉得稍后可以让他来规划一下一趟行程，因为正好他刚才你也着重推荐了内罗毕，是不是？ 对， 可以把这个城市作为一个重点跟我们好好讲一讲，就是怎么玩。 好啊， 然后顺带把你这一趟的行程也把你的这个行程单给我们分享一下。 好，可以，没问题。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稍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的达人订阅号。 压得透不过去，要学习疼爱自己，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我会替你打气，陪你一起努力，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不做时间的机器，两个人

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程，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那今天我们的达人就是行走的二次元刘征，欢迎刘征。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征。 刘征这回这个二次元到非洲去了啊。 嗯。 刚才一听这个内罗毕啊，马赛马拉， 到非洲二次元， 塞伦盖蒂， 还有刚才说的那个肯尼亚的长跑运动员的集训，叫 Eton 是吧 ？Eton，、 嗯、 对 ，Eton，、 哦、印象很深刻， 能查得到。 嗯。有机会去的朋友们可以去按着刘征提供这些信息，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 对，可以 不同的旅行 设计一下， 是吧？ 真的是、 啊，经常我们会说旅行这件事情大概千篇一律，有点这种意思。嗯、 是， 特别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以后，按照那个既定路线走，这应该是大家可能通常的一个 习惯， 没办法改。但是呢，有了更多的经验，从刘征这儿我们可以来汲取一下。刚才你提到的这一趟行程当中，可能有很多的亮点是普通的我们的旅行没有涉及到的。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刚好是咱们开春嘛， 嗯， 然后大家知道南半球跟我们的季节相反，如果是大家想要避开旺季的旅行，比如说六七八月份，像东部非洲的这种大旺季，也是像跟我们一样准备在春季，中国的春季，然后去到东非或者是南部非洲来旅行。 嗯，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像我这样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我们可以先到内罗毕，因为从国内飞，不管你是北上广还是哪个地方，基本上都还是要到内罗毕来中转。 哦， 对， 那我们是一次可以飞到内罗毕呢，还是要分段的？ 其实如果要是从国内走，比如说要是坐肯尼亚航空，其实要在曼谷做一个经停。 泰国， 对，要在泰国做一个经停，但是呢，时间还是很方便的，就是大家不用太过担心这个经停，因为经停跟转机情况还是 不太一样。经停不用下飞机， 对，所以这种情况还相对好很多。那这样子的话，就到内罗毕。 多少个小时能够到？ 大概十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 还好，还好，还好， 对，好多了， 对，还好，还好， 比某些人这个即将出发的一个旅程， 哦，那可真是差太多， 有些人飞好30个小时呢， 嗯，那真不容易啊。好 ，OK， 然后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其实很多人把内罗毕当成一个转机的这个经泊点，可能就会到了其他城市。 哦， 那这一次的话，其实我给大家推荐，在内罗毕其实可以去这个小象孤儿院。 小象孤儿院，你刚才在上半段提到过一句， 没错，这个小象孤儿院其实大家还不是想去就能容易的去，我也建议大家比如到达内罗毕或者在提前出发的时候就做一个预约， 嗯， 因为它每天只开放一小时 啊，这么短啊， 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对，它其实是对很多我们知道啊，像马赛马拉还有其他一些大草原，可能那种流单的或者孤儿的这种落单的小象， 嗯， 然后做一个集中，然后包括一些这种生病的小象，把它们集中在一起，然后做这样的一个哺育园。 哦， 这样的话，其实因为如果把它们放养在这种非洲大自然的情况下，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种天性的自然就决绝了。 嗯， 那这样的话我们把它保护起来，其实对很多尤其像小孩子还可以近距离的这种接触这些小象， 嗯， 我们还可以就是跟它算是有一个亲密的接触，你还可以做一个喂食，每天是开放一小时，但是这一小时啊不是固定的， 嗯， 就是我们可以约今天 比如说可以去，但今天是几点钟开放，还要实时的去跟这个小象孤儿院来做沟通。 哦， 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它真的不像其他的一些游乐场所，它会很人性化。这个我觉得它更象性化一些。 对，象性化。 它是按着大象的作息规律来 的。它是按照它的作息，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人到了动物的世界里，其实我们是配角。啊，我们要跟 不能打扰他们， 不能打扰他们， 尊重一下他们的生活习惯。 是的，而且到内罗毕其实还有一个可以推荐的地方，叫做长颈鹿公园吧。 嗯， 它叫 Drive Center。这个地方其实你可以亲自用嘴对嘴的来喂长颈鹿，如果你不嫌弃。哦 不，这不是嫌弃， 对对对， 这是需要做一下心理建设。 我觉得最大的难度在于我没有那么长的脖子， 可有梯子，我还是很好奇那个口感 的。你想啊， 口感，你这更狠。 那个触感。 其实是这样，就是大家如果仔细观察过长颈鹿，它喝水或者它来吃东西的时候， 吧唧嘴。 它不是吧唧嘴，它是要把前两只腿要分开很低，它是可以把身子 俯下来， 俯下来， 对啊，就俯身，对， 我们不用担心是不是够得着他。 明白了， 他是可以够 得 着我们， 就他很愿意亲吻人类，是吗？ 非常愿意，当然了，他是更愿意亲吻你嘴中的食物啊。 我刚才以为你要说他还是要挑的。 哦，那完了， 那也不知道我这样的长相算不算在。 这不一定啊，这不一定啊， 这真的不一定。 你刚才看见长颈鹿长相了？ 我看到。 我觉得长颈鹿可能都排在原一这一队了，有可能。 可是会喂什么样的食物给它？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就是我如果用一个代名词啊，我们可以姑且称之它为压缩饼干，就是它是被压缩成这种像小压缩饼干一样的这种小颗粒，里边可能是有这种谷物，然后还有这种健康食品压缩在。一起，你可以拿手捧着让它来吃。 不是全世界的鹿是不是就爱吃一样东西？奈良的鹿也是喂饼干的， 对吧？ 对吧？ 就是差不多是一样的。 这些家伙这吃的这真高级， 甭管他脖子长不长都爱吃的是一样啊， 饼干嘛， 饼干。对，然后所以我说这个，如果你很想刺激或者拍一张很漂亮的照片，你真的可以把它叼在嘴里，它会用长长的舌头来亲近你。 不会有危险吗？ 不会有危险，但是你会感觉到它那个舌头上是有倒刺的。 哦，我刚想问扎不扎。 对，是有点像那个被猫舔过的那种感觉，但是它那个力量和厚度是 不一样的， 大 N 倍啊，大 N 倍，但是还是很刺激。我有这样的照片。 不会造成伤害 啊？那当然不会，可能就是磨砂一样。 你刚才一说这有倒刺， 去角质。 我就想到他们的天敌。他们的天敌其实那个舌头上也是有一些东西的， 嗯， 那要舔你一下， 脸就没了。 哎呀， 好吧， 啊，还是跟长颈鹿接触比较好， 还是跟长颈鹿接触比较好。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想要看这样的图片，也可以到我的这个微博上去关注一下。 行走的二次元， 对，可以搜索到。 嗯， 那就是说到肯尼亚的话，刚才说了半天内罗毕，当然我们在上一阶段也说到了这个联合国总部，我也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它毕竟还是可以提前预约着，而且里边是有讲解。那说过了这个内罗毕，其实大家当然是要亲近野生动物和自然， 对， 所以马赛马拉当然不能少。那刚才说到三四月份四五月份其实是可以去到草原，在当地人的眼里，实际上三四月份是它的一个动物的小迁徙季，也就是说这个季节开始有下雨，也许可能因为下雨会造成大家觉得路途上的这种泥泞和颠簸，但是你到达草原以后，你会发现你看得到的动物的场景会更为奇特，然后出彩。我这一次就是看到了就是猎豹的捕食，因为猎豹是非洲五霸里边可能最相对害羞的动物，也是最难找得到的， 跑得最快， 跑得最快的。所以我这一次看到就是大猎豹教小猎豹如何去捕食跳羚，这个场面其实我觉得我去了二十来次非洲，也是我第一次看到 这 么精彩。 这很难赶上吗？ 非常难得，非常非常难得。所以就大概我在这个地方待了得有一个小时，就静静的不动在等它。它也是非常的耐心的，就是大猎豹母猎豹就是让它的小猎豹就是真的一直在观察，但是小猎豹在它动身的时候还是暴露了自己的目标。我觉得就是整个食物链，就是我们虽然是用第三者的这个眼光来看，但是我们确实能感觉到动物的世界里它是这样的一个轮回 啊。这个你看了一个教学片， 看了一个教学，而且我们还看到了不仅是它捕食，其实我们还看到了就是母爱，就是大猎豹对小猎豹的一种爱的这种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动物世界真的是我们也值得带 小朋友啊，当然我们是在遵守这种列有秩序的情况下然后去看的。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进入到这片区域，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比如说你是暴露在这个整个的大自然当中，还是说你有一些遮蔽的东西， 观望台啊、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可能常去非洲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去到当地叫 Safari 猎游的这种情况、都是用这种 4x4 的这个猎游的四驱车，然后在应该算是空旷的大草原上用追逐来形容我们去找动物，而且大家都会有手台，比如说谁在什么地方哪辆车看到什么动物，大家会做一个呼叫，然后我们就会到另外一边，大家会互相做一个就是补充的支援，这个也是比较完备的。另外来讲，就是因为一般来讲猎游分为三场，就是一早然后下午和夜游，那其实我比较推荐的是一早，因为早上起来可能起的比较早啊，四五点钟可能你就要起来，先要去看猎游，之后回来吃早饭。但是早上是食肉动物捕食的最好的时间。 我刚才在想这个问题。 对，所以、就是 吃早餐的时候。 吃早餐的时候，所以就是如果天气凉快嘛， 嗯，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这种食肉类的动物更多或更集中的情况，可能要起早。那下午的时候是看食草动物，就是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大批量的，比如说水牛 buffalo， 然后斑马、长颈鹿，我们在水塘边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尤其在肯尼亚马赛马拉，你还可以看到成梯队的这种河马家族，也是非常壮观的这种景象。还有一种就是猎游的方式，可能很多人比较少的这种有经历，就是这种夜间的猎游，这个叫 night safari。 这种情况下就是大家完全是在漆黑的情况下去追逐野生动物。那大家说那看得见看不见，其实是看得见，因为车上都会配有这种叫追光灯，但是这个灯也是非常讲究，它不是说我们拿那个探照灯 随意的打 就打，因为这样的话实际上第一是伤到动物，第二实际上动物也会跑开，实际上我们是要用这种红光灯，你打到动物身上的时候它实际上是眼睛会有反光，所以我只需要一扫哪有反光，我就知道哪个地方是有动物。而我们的那个向导，一般在车上的专业向导，他们都有那个 eagle eyes， 我们叫鹰眼，发现还是非常棒的。这是在这个 safari 猎游阶段。当然还有像我们熟悉的纳库鲁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伯利亚纳瓦沙这些湖，然后我们可以坐这个游船，然后在这个船上来看一些野生动物，这个也不错。当然船下可能有鳄鱼啊，或者是一些水鸟什么之类的。 太刺激了。 非常的刺激。 就感觉听刘征说完以后，非洲好像离我们没有那么远，不是只在电视里面能看到，就是你完全可以自己走近，而且用一种很生活化或者说很便利的条件就可以看到这些眼前的场景。 因为他刚就去了嘛，是吧？ 对， 就是这个，我把我自己都又说的抽离回去了。而且就是我们知道肯尼亚它其实还是经过赤道的，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大家在赤道有合影，而且今年三月份赤道的这个地标的标牌是刚刚换新，所以今年再有机会去到肯尼亚的，大家可以在这个新的地标拍照。 你去的时候已经是换新标了， 已经换新了，而且非常。 那你有跟现在旧标对比过吗？ 有 图片吗？ 有对比，我差点把那个旧标买回来。人家不卖 啊，想有这个想法的人可能很多， 可能很多，对对对，那个大铁牌旧到不得了，上面贴的各种标签什么的，我特想把它买回来，但是不卖。对， 听到刘征讲这个肯尼亚的故事，讲到跟非洲动物亲密接触的故事， 对， 各位是不是已经心动了呢？刚才说过了，这个迁徙其实在每个月都会发生，只不过大迁徙会要到 六七月份 以后。 但是这个时候去气温其实正舒适， 非常舒服。 但是紫外线是不是也要防护一下？因为我看你全程都蒙着面。 哦，对对对，这个其实要真的提醒大家，应带高倍数的防晒，而且最好墨镜，还有女士戴个围巾，这个比较有必要。 怪不得它其实保护的还挺好，但回来我看肤色没有特别的变化。 就是防晒伤。你就别指望不晒黑了，那是不可能的。 就是我现在晒的比较匀称。 匀，翻面翻的比较及时。好，谢谢刘征，也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